你好，我是刘超，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是内核态的内存映射如何找到正确的会议室。前面啊，我们讲了用户态的内存映射的机制，我们已经多次引申出了内核的这个映射机制，咱们呢都说暂时放一下啊，放一下。这一节呢，我们来详细解析一下，让你彻底搞懂它。首先你要知道这个内核态内存映射机制主要包含下面几个部分。第一个呢，就是内核态的内存映射函数 vmalloc keymap atomic 它们到底是如何工作的。第二个呢，就是内核态的页表它到底是放在哪里的，它是如何工作的， swapper pjdr 然后我们提到好几次了，它到底是个什么回事。再就是当出现了内核态的缺异常应该怎么办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内核页表，和用户态的页表不一样，在系统初始化的时候，我们这时候就要创建内核页表了。我们从内核页表的根 swapper pjdr 开始找线索，那么它在 pjtable 下滑64这个文件中就能够找到它的定义。错了重新读，你这里看到有 define swapper pjdr init top pjt， 那么 swapper pjdr 呢，它就是指向内核里面的那个最顶级的目录 pjd。 那么同时出现的呢，我们发现还有几个页目录项，那么我们可以回忆一下64位的虚拟地址空间的布局的时候啊，会有下面这么几段，其中叉叉叉 indent pjt 那对应的是那个直接映射区，叉叉叉 kernel pjt 对应的就是内核代码区，叉叉叉 fixmap pjt 那对应的就是固定映射区。那么他们是在哪里初始化的呢？他们是在一个汇变语言文件里面啊，这个文件有点绕啊，叫做 header 下划线64.s， 这段代码比较难看懂。 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65。 那么呢，你只要根据我的讲述明白它是在干什么的就可以了。这里面啊有内核页的顶级目录啊，就是这个 init top pjt， 它被定义在 init data 里面。看到这个是不是感觉有点熟悉，就是咱们前面讲那个 ELF 格式的时候我们讲过虚拟内存空间那个布局里边都有代码段，代码段里面呢有 code 有 BSS 还有这些初始化了的全局变量放在 .init 区域里面，那么这里的这个 init data 它就是这个区域。我们可以看到啊，页表的根它其实它是一个全局变量，这就使得咱们在初始化的时候甚至连内存管理这个模块还没有初始化的时候，我们就容易很容易可以定位到内核页表的顶级目录啊，就是 init top pjt， 它被定义在哪里了呢？它被定义在 init data 里面了。这个 init data 你是不是觉得有点熟悉？咱们前面讲 ELF 格式的时候也讲过是吧，这个虚拟内存空间的布局它一般会有代码段，这里面会有 code， 会有 BSS， 还会有什么？还会有一些初始化了的全局变量放在 .init 区域里面。那这个 init data 它就是指这个区域。从这里啊，我们可以看到页表的这个根儿，它其实是一个全局变量，它是在代码段里面的。也就是说，我们在初始化的时候，甚至是在内存管理模块它还没有初始化的时候，就很容易被定位到。接下来啊，定义了 init top pjt 都包含哪些项。这个汇编代码比较难懂，你可以简单的这么认为，这个 QUAD 啊，它是声明了这一项内容啊到底是什么， ORG 呢是跳到某个位置。那么根据这个呢，我们就可以依次来解析了啊。我们可以看出这个 init top pjt 啊，它里边有三项，上来呢先有一项指向的是 level 3 indent pjt， 也就是说这个直接映射区页表的三级目录。那么为什么要减去 start kernel map 呢？它是因为这个 level 3 indent pjt 啊，它是定义在内核代码里面的。那写代码的时候啊，肯定写的都是虚拟地址，那么谁写代码的时候也不知道将来我加载到物理地址的时候会加载到哪里，对不对？所以说啊，这个 level 3 indent pjt 它是在虚拟地址的那个内核代码端里面的。而我们前面学过了，这个 start kernel map 正是虚拟地址空间里面内核代码段的那个起始地址。那这在我们讲64位虚拟地址空间的时候，那个图表里面都讲过了。那想不起来的呢，你可以赶紧去回顾一下。那这样呢，这个 level 3 indent pjt 减去这个 start kernel map， 那这么一减，那么就是物理地址。 那第一项定义完了以后呢，接下来啊要通过 ORG 去跳到了一个叫 PJD Page Offset 这么一个位置，从这个位置呢再使用 QUAD 再定义一项。那从定义可以看出，这一项啊对应的是 Page Offset Base。 那 Page Offset Base 是什么呢？啊，还是64位那个虚拟地址空间，就是 Page Offset Base， 它是虚拟地址空间里面的内核的起始地址。那第二项呢，这个也是指向 Level 3 Init PGD， 也就是内核里面的那个直接映射区。那么第二项定义完了以后呢，接下来啊就要跳到 PGD Start Kernel 啊这么一个位置。那然后呢再来定义一项，从定义啊我们可以看出，这一项、啊、应该是 Start Kernel Map 对应的一个项。Start Kernel Map 呢是虚拟地址空间里面内核代码段的起始地址。那第三项呢会指向 Level 3 Kernel PJT， 也就是内核代码区。接下来的代码就非常像了啊，逐渐啊跳过几项，最后初始化一项，最后呢会形成一级一级的页表目录啊，最后形成了下面这张图。这张图就像树一样，这个 init top PJT 那会指向两个，一个是 level 3 init PJT， 一个是 level 3 kernel PJT。 那么 level 3 init PJT 呢会指向 level 2， 然后呢会接着会指向一 G 的这个物理内存。那么 level 3 kernel PJT 呢会指向 level 2 kernel PJT， 这里面呢它的一半会映射给512兆的物理内存。接下来的代码呢就很类似了，那么它就是依次初始化各个表象，然后跳多少初始化一项，那跳多少初始化一项，然后呢指向下一级的目录，最终呢就形成了下面的这张图啊，这张图就像一棵树一样，那么树的根部就是 init top PJT， 那么它既指向 level 3 indent PJT， 也指向了 level 3 kernel PJT。Level 3 Init PGT 呢会指向 Level 2 Init PGT， 然后呢它会映射成为一个 G 的物理内存的地址。那么 Level 3 Kernel PGT 呢它会指向两个，一个是 Level 2 Kernel PGT 和 Level 2 FixMap PGT。 那么 Level 2 Kernel PGT 呢它中间的一半会映射到512兆的物理内存，那么 Level 2 FixMap PGT 呢会指向 Level 1 FixMap PGT 啊，就是这么一棵树。那内核页表定义完了，那么一开始呢这里面页表啊它能够覆盖的范围呢是相对比较小的，比如说呢内核代码区，那么它只映射了512兆，直接映射区呢它只映射了一个 G， 那这个时候呢只要能够存放啊基本的内核代码和数据结构就可以了。这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出啊，整个这个树形的表里面还空着非常多的项，那可以用来映射巨大的内核虚拟地址空间，当等用到的时候再进行映射。如果是用户态的进程页表呢，会有 mmstruct 指向进程的顶级目录 PJT， 那对于内核来讲呢它其实也定义了一个 mmstruct， 它指向的是 swapper PJDR， 就是这个 initmap。 那么定义完了这个内核页表以后，接下来啊就是初始化内核页表项。那么在系统启动的时候，在 start kernel 里面会调用 setup arc这个函数，在 setup arc 的函数里面啊，它会调用 load cr3 swapper pjdr， 说明啊这个时候内核页表就要开始起作用了，并且要刷新 tlb， 然后呢初始化 init map 的成员变量，最重要的这里面就是要 init map mapping， 它最终会调用的 kernel physical mapping init 这么一个函数。这里需要提醒一下，这个 load cr3这个呢是硬件的要求，一旦加载进去啊就开始起作用了。在 kernel physical map init 这个函数里面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先通过下划线 v 将物理地址转化为虚拟地址，然后呢再创建虚拟地址和物理地址之间的映射表。哎，你可能会问，那怎么这么麻烦？既然我们对于内核来讲，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映射，就是下划线 v 和下划线的 pa，可以在虚拟地址和物理地址之间直接转来转去，我为啥还要这么辛辛苦苦的建立这个页表呢？这是 CPU 和内存的硬件的一个要求。也就是说，当我们 CPU 啊，它在保护模式下访问虚拟地址的时候，它就会使用 CR3 这个寄存器。这个寄存器啊，它不是操作系统定义的，它是 CPU 定义的。那么我们作为操作系统，我们是个软件，我们当然要按照硬件的它的要求来。那你可能又会问了，那么按照咱们将初始化的时候那个过程，那系统早早即进入了保护模式， 到了这个 setup arc 里面我才开始 load CR3。 那么如果说我使用 CR3 它是硬件的要求，那之前怎么办？如果你仔细去看这个 head 下划线 64.s，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它除了我们上面讲的这个初始化内核页表之前，还有另外一个页表叫做 early top PGT。 你看到这个关键字 early 了吗？啊，就是早期的意思。这个页表就是专门用于真正在内核页表初始化之前为了遵循这个硬件的要求而设置的。那早期的页表呢，由于不是我们这一节的重点，所以这里我就不展开说了。那所以说即便我们从 VA 和 PA 能够直接从虚拟地址和物理地址间转来转去，但是真正访问的时候是硬件的要求，必须过 CR3 也必须挂页表，所以说页表就必须要建立。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 VMalloc 和 KMap Ultimate 它的一个原理。我们在用户态啊，可以通过 Malloc 来分配内存。当然呢 Malloc 在分配比较大的内存的时候呢，会调用底层的 IMAP， 然后当然呢也可以直接使用 IMAP 做内存映射。在内核里面呢，其实呢也是有相应函数的。在虚拟地址空间里面，还是64位那个空间，大家还记得吗？它里边有个专门的叫 VMalloc 区域，它从 VMalloc start 开始一直到 VMalloc end， 它可以用于映射一段物理内存。我们再来看内核的临时映射函数 KMap Ultimate 的实现。那从它的代码呢，我们可以看出来，如果是32位它有那个高端地址的时候，那么就需要调用 setPTE 通过内核页表进行临时映射。那如果是64位它压根不需要高端内存，那么它就调用的是 page address， 里面啊会调用 low memory page address。那其实呢在低端内存的映射会直接使用 VA 进行临时映射。那么最后我们再来看内核态的缺页异常。我们可以看出 KMap Ultimate 呢和 VMalloc 呢它不一样。KMap Ultimate 会发现没有页表的时候啊就直接创建页表进行映射了。而 VMalloc 没有，它只分配了内核里面的这个虚拟地址。所以说呢要访问它的时候呢才会产生缺页异常。那么内核态的缺页异常还是会调用 do page fault， 但是呢它会走到咱们上回讲这个用户态缺页异常中没有解析不过的那一部分，那个分支叫 vmalloc fault。 这个函数并不复杂，我们看到它的代码就可以看出来它主要用于关联啊内核的页表项。最后我们到了总结时刻，至此啊内核态的内存映射啊我们也讲完了，接下来啊我们可以把整个的内存管理体系串起来了啊。下面大家对着下面这张图啊，整个把整个体系串一下。物理内存它根据 NUMA 架构分节点，节点里面分区域，区域里面分页，然后呢物理内存页面通过伙伴系统进行分配，分配的物理页面要通过变成虚拟地址才可以被上层进行访问。 KSwapD 呢可以根据物理页面的使用情况那实现对于页面的换入和换出。对于内存的分配需求呢，我们可能来自于内核态啊，也可能来自于用户态。对于内核态来讲， KMalloc 它在分配大内存的时候啊，以及 VMalloc 在分配不连续物理内存页的时候直接使用伙伴系统，那分配后呢要转换成为虚拟地址，访问的时候呢要通过内核的页表进行映射。对于 KMap Cache 以及 KMalloc 它分配那些小内存的时候，这就需要使用咱们的 Slurp 分配器，将伙伴系统分配出来的那个大内存块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然后进行分配。 KMap Cache 和 KMalloc 的部分啊，它不会被换出，因为呢这里面啊会保存内核的关键的数据结构，内核态中的 VMalloc 分配的部分呢会被换出，所以说呢会访问的时候呢发现不在就会调用 do page fault。 对于用户态的内存分配，或者呢会直接使用 IMAP 啊系统调用进行分配，或者使用 malloc。 那调用 malloc 的时候呢也一样啊，分配小的时候呢会调用 sysbreak 系统调用，如果分配大的时候呢那还是会调用 sysimap 系统调用。那正常情况下呢用户态的内存呢都是可以换出的，但是一旦发现内存中不存在还是会调用 do page fault 啊，把这个映射创建出来。最后呢给你留到课堂练习题，这个伙伴系统分配好页面之后，我们没有解析他们是如何转换成为虚拟地址的， 那么请你研究一下 page address 这个函数它的实现。欢迎留言或分享你的疑惑和见解，也欢迎你收藏本节的内容反复研读。你也可以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你的朋友和他一起学。